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丽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丽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们在这里漫步流浪， 在这里漫步流浪， 我们在这里落地生根， 在这里落地生根， 我们也在这里嬉戏玩闹，在这里感受悲伤。我是龙叶，欢迎你周一至周五晚间22点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把耳朵交给我。 今天看了一则新闻，堪称神逆转。就是近来呢，有一个网友呢在修汽车的时候，他发现老鼠居然在他的车里面藏了非常多的花生，那都是老鼠一年的口粮啊。他本来呢只是晒个图出来，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所有网友都偏向了老鼠，都觉得这个就是修汽车的这个没收花生的主人非常的不厚道。你像我辛辛苦苦存了那么久，你一锅给我端了，我回来什么都没有了。老鼠可能内心的 OS 是，换位思考，你辛辛苦苦存这么大的一笔巨款，忽然间一天银行破产了，钱没了，你什么心情嘛，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纷纷就是觉得这个老鼠很可怜，这个主人不厚道。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 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灰色的天空无法抬头，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成功，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天，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 有一份研究报道说，减肥的最佳年龄是在31岁到35岁，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年龄的人最在意体重，也最容易实施减肥计划。但是永远是18岁的露露我表示不服，难道所谓的最佳减肥年龄不该是指困难最小最容易成功的时候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作为一个学生党，我觉得大学期间是减肥的黄金周期，因为就是18岁到22岁的时间呢，是相对可以自由安排的。我此刻还在摸着自己腰上的肉肉，提醒大家，请一定要珍惜这个黄金时期。而且作为大学生，还有寒暑假，把握好这个假期哦。以2到3个月为一个减肥周期是比较理想的。少壮不减肥，老大徒伤悲啊。 我觉得就是青壮年期。其实我们在脱离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工作了几年，大概就是25岁左右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的脂肪的合成和储存呢会越来越集中在腰腹部，而且因为工作紧张压力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职场上社交饭局比较多，另外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活动的时间也受到限制，饮食也非常的不规律，那这样呢其实就特别特别容易导致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发胖。 Oh no！ 所以呢，对于青壮年期的朋友，至少是从22岁到24岁左右开始，或者说趁着还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趁着体力好，我们人体的代谢比较快的时候，可以在整个人还没有像吹气球一样胖起来的时候呢，就赶紧开始减肥。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成功的。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养成健身的习惯。然后现在才开始运动，是不是晚了呢？告诉大家，不仅不是，而且正好，有一项那个研究显示，40岁后如果能重视加强运动锻炼，不仅是能够减肥这么简单，还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啊，还有血液循环啊，降低血脂胆固醇啊，减少骨质流失啊等，对整个人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改善。 好啦，谢谢我的朋友们。最后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还有两个最最最最重要的黄金减肥期，也是每个人都来得及把握的，就是趁早和现在。马上开始科学的饮食和运动吧。这里是健身没烦恼。I see you staring at the sky. All of your regrets just running down your face. You think you finally crossed the line. Feel you sealed your fate. It's never too late.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了。张智霖呢被问生命当中还剩24小时的时候呢，会对他的老婆袁咏仪说什么？然后呢，张智霖就说：“我死了，你钱够不够花？你说够，那我就放心安心了。”所以呢，爱情的模样呢有10000种：肉麻爆棚的爱，或者是勇闯天涯的爱，或者是相爱相杀的爱。但是有一种爱呢，是永远在问你钱够不够花啊，穿得够不够暖啊，肚子吃得饱不饱啊，等了你死了之后我才敢放心的死啊之类的，就是那种秋裤扎到了袜子里边的那种踏实的感觉。希望你有一天结婚是因为这样的爱。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你平常有丢过卡或者是类似于钥匙之类的吗？我觉得卡包的主要用途就是让你所有的卡集中一次性丢光，有没有？然后还有钱包，比里面钱还要贵的那种心痛，就是你钱包可能啊1000块，然后钱包里面放的是2毛或者是钥匙串，就是家里面的办公室的钥匙啊，什么抽屉的、车的，全都放在一个钥匙串上面，对不对？然后丢了，所有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分开放？ Yeah. 你知道吗？智商高的人呢，如果越跟朋友见面就会越不开心。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不对？但是聪明的人，那种智商比较高的人完全相反。因为进化心理学呢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会快乐，对于非常聪明的人呢，他跟朋友相见的时间越长的话，他的那个幸福感就会越低。哎，聪明的人呢更喜欢一个人待着，所以为什么很多天才都很孤僻，就是这个原因了。终于找到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喜欢孤独的原因了啊！那些单身狗不要对号入座啊，你就是死宅。恋爱频率，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马上就可以开启一段美好的，算了，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就收回吧。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哦，原来的奶奶，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啊，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假装你在我怀中，片片快要枯黄的叶飘在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挥挥手，才发现是彼此沉默过了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我怎么我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想抱紧你的温柔。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叶子一片片失踪，泪在你转身后汹涌，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挥挥手，才发现是彼此沉默过了头，挥回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想抱紧你。 为什么你的眼睛躲开了我的眼睛，是不是我正在失去你？你变得不太熟悉，我开始找不到你，越着急越多疑，于是找不回你的心。我们之间的爱情掉在哪里？拥有的快乐怎么会是空欢喜？你靠过的肩膀还在这里，却少了你的气息。那么难得的爱情掉在哪里？约好的幸福我始终还相信，难道说我的爱还不足以改变你？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当我们往前走，而丢了彼此，说好再回到曾一起去过的城市， 找到每一个合影留念的位置，回忆当时的我们笑得多真实。当我们往前走而丢了彼此，还会不会一个人去我们最爱的小吃？再多年以后，会不会有另一个彼此，在不经意间又看到你的影子？我想说嘿，你还好吗？是不是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我想说嘿，你还好吗？是否还弹着那把老木吉他，从此成为了孤独的人啊？我想说嘿，你还好吗？是不是还在那寒冷的北方，用力唱出你心中的暖啊？我想说嘿，你还好吗？当冬日渐暖，时光流转，声音沙哑，你还好吗？想说嘿，你还好吗？我们曾经种下的那颗枝芽，现在已经开了花。我想说嘿，你还好吗？我的尘封的忧伤里，还有你为我写的歌。想说嘿，你还好吗？那个我们许愿的树下，还刻着你爱我的话。我想说嘿，你还好吗？当冬日渐暖，时光流转，容颜变化，你还好吗？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在你身后。爱有许多种，他们不是我，何必费心解说。我不敢难过，只能沉默。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看你一笑一动，我幸运就得宠，装聋作哑为你一个，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我不难过，背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我说你只是梦，醒来沉重，说你只能在记忆中，请让我继续做梦。我没有什么，

爱你就让你走，给你最后一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背对着看斜阳盖过头，我们都没有紧握彼此的手，这样吧，也许就不回头。相信爱失去理由，一开始就明白结果，可是我不晓得，爱你就让你走，给你最后的一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背对着看天涯盖过头，我们都没有紧握彼此的手，这样吧，也许就不会痛。我们到最终于变成朋友，背对着看斜阳盖过头、啊、我们都没有紧握彼此的手，没有我你也要好好过， 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There'll be square， 不见不散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

醉的热情换一场泡沫，浮生若是没有结果，何必执着如飞蛾那一场。